告诉我你在想什么。如果你还在恋爱，让我分享你的快乐。有什么心事告诉我，告诉我你在想什么。如果你已经失恋，让我分担你的寂寞。就像爱的灯火，指引你追求的方向，不要把自己冷落。心事告诉我，告诉我你在想什么。如果你还在恋爱，让我分享你的快乐。有什么心事告诉我，告诉我你在想什么。如果你已经失恋，让我分担你的寂寞。